人心沉，浮浮沉沉。 的时尚榜十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上周第14名，本周在下一个榜位落到了榜尾。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榜上看到这个名字，王菲那英岁月。韦礼安为饮料品牌所演唱的代言歌《阳光地中海》，上周以第12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呢是滑落了两个榜位，排在了第14。 想象

曾经在我们全球网主办电台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冠军位置，周柏豪的全新单曲唱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这首男人背后成为了925期全球榜第一首亮相新歌，首周成绩是第13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四个星期上周第13名，本周小升了一位，排在第12，这也是上榜以来的最好成绩了。我们来听 Hannah 橘子乔的这首回到以前。 旧代吧，过了有效期，重提都似欠道理。明明是拥抱旧力气，你为何放开手一个飞？未至于，竟不睬不理，仍难可以接近你。同行或者也算合理，何用拒我千里？段段往事仍记挂。是原罪，我们如此相处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可以追。回到以前，身影安静半天，当回味你眼睛，凝望我似暧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过。如何讲我挂念你，从头学懂要配合你，埋下爱意交气，望着镜红红两眼别流泪，我们如此怎爱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敢进取。 你要的就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寂灭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已经无法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够，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第925期全球榜上的恒星歌，被两首歌来分享了。刚刚听到的是其中之一，上榜11个星期最好成绩第七名，本周位列第11，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第二首上榜新歌，那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已经占据了冠军的位置。好，这就是来自于大张伟他心中的美好，阳光彩虹小白马，全球榜新歌上榜第十位。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阳光彩虹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轻轻的盛开吧，你就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心需要你哄他，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最骄傲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他，别在意更换，哭了是你傻，心要你哄他，一切会好的，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跨越三城的富贫穷艺术节今明两天将在中间剧场上演，其中台湾舞蹈家李明杰带来舞蹈《你们我们他们弯位》，以舞蹈再现生命的滥伤成长和彼此间的交互碰撞。台湾魔术师王崇元带来魔术《偷天换日》，他以细腻的手法和超强的爆发力而出名，曾荣获美国国际魔术大赛 Final Award， 受到高度的好评和青睐。戏剧影像《裘丽丝·凯撒和芙莉秀》将于今天在中间影院放映。《裘丽丝·凯撒》是一出令人战栗的莎士比亚史诗级政治悲剧，讲述罗马两个政党间的斗争，借此影射了专制集权君主、贵族和民众间的错综关系。戏剧影像《芙莉秀》由四度奥利弗奖得主艾美达·斯丹顿领衔主演，剧中讲述了百老汇一家衰败的剧院即将拆除，多年前曾在该剧院演出的过气舞女重聚一堂，回忆三十年的青春岁月，谈起各自的婚姻和生活困顿。2018西城区京剧票房大赛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一层小剧场举办。据了解，这次活动主要以京剧的传统剧目或现代戏的折子戏为类型，共有17家京剧票房参加大赛。参加比赛的剧目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智斗霸王别姬》等，还有《白帝城托孤》《打渔杀家》等具有较高难度的剧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相隔一周之后呢，我们全新的一期榜单有哪些变化？榜上歌曲也一起和你一起来分享。那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带来的是925期的这个并列恒星歌，同样是拥有多达11周的榜龄，本周排名第9位。我们来听张杰的这首《如歌》。 谁指尖捻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把，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棉花。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涓涓温柔途经过百川。若遗憾遗憾，若心酸心酸，又不是非要圆满。来年秋风暖，笑看 听到的是上榜十一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本周排名第九张杰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演唱的主题曲《如歌》，这也是著名的影视音乐人谭旋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影视作品张靓颖为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所演唱的主题曲《贪恋》。歌曲的两位作者作词人呢，是和张靓颖相隔十年再合作的文雅，作曲人是张靓颖这些年来的音乐好搭档万嘉明。我们来听本周第八名，也是我们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曲，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贪恋》。 逗你笑的，输给了你哭的，努力快乐，在最难过。 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他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 薛之谦摩天大楼这首歌在上海方面，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榜以及像新加坡 ES933 最新龙虎榜等榜单上都有着不俗的成绩，而本周也成为了第三首亮相的上榜新歌，首周成绩第七名。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分享这首歌呢，和贪恋一样都拥有这个榜上歌和全球榜推荐歌的双重身份，进榜第二周排名第六，来自于郑欣宜一首暖心励志歌黑彩虹，鼓励大家看到自己五光十色自信的样子。 你的血液红的，你的爱亦是红的，青春也同样半夜，同样已忐忑，可惜他们来挑剔，奏出同柴慧的有爱，为何你的却位于禁色？你的眼泪蓝的，你的怨亦是蓝的，带着头橙色的晚上，活在冷月。不算最美，胜在做人无娇色，可惜忠实的人仍是我。

听到的是第925期全球榜的黑马歌手周，对不起，首周进榜第5位，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呢，在推出的时候呢，歌词就引来热议，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要呼唤方文山。拉倒这个词呢，的确是够直白、够接地气了。好，那让我们继续向上。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中的两首歌，排名始终在 Top 5当中，只有只是成绩的小小调整。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第3，本周第4，来自于田馥甄的这首《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他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愁万锁也没人看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听到的是上周空降亚军，本周再进一位韩红，林俊杰的合唱歌《飞云之下》。这首歌呢，也是在我们全球榜多地主办电台榜单上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听过了榜上歌，那本周有四首新歌上榜，就有四首离榜歌，再来听一下和大家 say goodbye 吧。那这首歌呢，是上榜五个星期最好成绩第四名，在第七名的榜位下榜，来自于王源的这首《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你。因为遇见你，我学会珍惜，见太阳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委屈，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当下无端千言万语。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不能带我到分别的那天，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Go go go 啊，雷哟。

被许多人断言将成为今年的现象级影片。从徐峥的表演来看，以往一直被定为喜剧演员的他，影片前半部分是以往夸张的喜剧表演，而后半部分则平实朴素，以细节塑造角色，闪耀着演员的职业光彩。《药神》是当下为数不多的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药品价格过高、因病致贫这些话题都是近几年来的社会热点，观众容易产生共情，激起共鸣。电影《汉娜》今天下午1点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厅影院放映。影片通过刻画一个在自我否定和现实之间摇摆不定的女人，探讨了当今时代的疏离异化、情感联系的困境，以及个人身份、人际关系和社会压力三者间的分界线。以上资讯由左小米天气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下第925期榜单的离榜歌和全球推荐歌。首先，我们要带来的是在榜四个星期最好成绩第9名。也恰恰是到了这个榜位之后，很遗憾地退出了竞争。我们来听离榜歌，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流浪的终点》。 远方的路路蜿蜒，前方的风吹多远，繁星满天陪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晨昏露霜在交错，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岁月的路在心上，流浪到倦了的终点是家乡。 听到的是周华健为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演唱的主题曲《流浪的终点》，上榜四个星期之后呢，在本周遗憾落榜。下面这首歌呢，是谢霆锋将他热爱的摇滚风和时下潮流的 EDM 电音相结合的歌曲，也是今年他回归歌坛的重要单曲之一。不过很遗憾，在全球榜只停留了一周，取得了11名的成绩便匆匆离榜。我们来听这首《放肆》。 只剩下空荡的躯壳。 弃了，不坚持了，明天有什么等着？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女生文慧茹为新加坡电视剧《心情》所演唱的主题曲《给我一个》。这首歌呢，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方面的榜单上都有着不错的成绩，不过呢，也许它在整个华语音乐市场还没有很高的知名度。新加坡的电视剧也不像当年啊《师承咏叹》调色版，亦或者十年前的《小娘惹》那样被大家所熟悉，所以这首歌呢也在本周下榜，在榜六个星期的榜龄最高是第九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925期榜单的全球推荐了。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仍然是 Mad August 的炸，那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呢是郑欣宜的黑彩虹，和北京方面的推荐是张靓颖贪恋，这三首歌的同时出现在榜单上。下面我们来听的是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情歌，由他之前的乐队的吉他手老萧的好伙伴阿火词曲创作，收录在欲望反光这张专辑当中。 印象中你帽子着脸在教室里面无法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问你摇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冒在这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叫。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头发，就差你给我抱一下。你有一种孤单的美，像琥珀里面住了从前，过去我爱的纯粹，如今爱的纯粹。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让我遇见你这次要。

还想知道那是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全球推荐歌，仍然属于戚薇的第三人称，这是他主演的网剧《北京女子图鉴》的插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广东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广东的歌手王子健的《最初绝配》。王子健已经出道11年的时间了，他的一首《一个人的世界害怕孤独》也曾经在09年的时候获得过全球榜的年度金曲。在经过长达7年的沉寂之后呢，王子健重回歌坛，我们来听这首《最初绝配》，也是他的回归之作。 怎么了？拥抱的力气慢慢变弱了，你心跳那么的不安，充满了忐忑。怎么了？说话的语气还在倒流着，空气里我们对视沉默。怎么用浅色的怀疑暗示着问我，是否你已经调换我匿名的角色？怎么会你心爱的人猜测，可事实证明不是我想多。最初的绝配早被埋没，最好成为个人交错，真正快乐一直快乐，寂寞还在等着。最初绝配最后落寞，莫为结果注定难。沉默，随着心着自我诉说。 广东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王子健的这首《最初绝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呢，小航会带给你节奏驾到。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将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 FM97.4跟大家不见不散。 是否你已经调换我匿名的角色？怎么会对心爱的人胡乱的猜测？可事实证明不是我想多。最初的绝配早被埋没，最好成为个人交错，真正快乐快乐，寂寞还在跟着。最初绝配最后落寞，莫为结果注定难过，不如承诺一直沉默，随着心着自我诉说。 我还有2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涨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买家，水母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